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伴随着非常美好的音乐呢，我们又开始了。我是周杰。听众朋友，继北京国际音乐节之后呢，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再次来到了北京。从4月8号开始，来自苏州昆剧院的艺术家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向北大的师生连演三天，奉献上中下三本的青春版的《牡丹亭》，这也是拉开了昆曲《牡丹亭》全国高校巡演的序幕。好了，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应该说是高朋满座，有很多的嘉宾已经坐到这里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有《牡丹亭》这出戏的改编者，著名的作家白先勇先生。白先生您好。 您好，周先。 嗯，好。另外呢，就是这出戏的艺术总监，北京大学艺术系的主任叶朗先生。叶先生您好。 你好。 嗯。还有呢，两位北大的学生，一位呢是王苏萌，王苏萌你好， 你好，你好， 哎，另外一位是温静雅，温静雅，你好， 你好， 嗯，今天呢，我们一起呢来聊一聊呢这次青春版的《牡丹亭》的一些情况啊，因为这个《牡丹亭》呢，虽然说在北大呢目前还没有演出，到四月八号呢才开始演出，但是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在去年的时候呢，21世纪曾经演出过一次，而且那次是爆满，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啊。那么这一次咱们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什么选择要到北大去演出？这样。你看你们二位谁先说啊？白先生先说一说。嗯， 北大嘛，就是全国教育系统的龙头了， 嗯， 高校的。那我想北大在北大演出呢，我想有它几重的意义啊。第一，我觉得北大的那个人文这个传统啊，特别深厚。 嗯， 那么我想北大如果演出，有带头作用。 嗯 啊，我想在北大，而且北大的学生，我想他们的文化水平应该是最高的，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欣赏我们这出戏， 嗯，所以咱们就选择北大去演出了。 是的。 我想对于白先勇先生呢，大家呢应该说是非常熟悉了啊。他在1958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叫《金大奶奶》，而且目前这部小说呢改编的刘晓庆演的这个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前些时候也是演得非常火。好像据说当时您看了以后还是表示挺满意的啊。 在上海，我在上海美琪大剧院看的 啊。另外呢，《玉清嫂》也是您的发表的一个小说啊。还有呢，出版有短篇小说《台北人》以及长篇小说《孽子》等等。我想内地的一些朋友对您是非常的熟悉了。 那关于您的一些情况，一会儿咱们再具体聊。那下面呢，我想请咱们的叶朗先生呢再来谈一谈，就是这一次咱们和这个苏昆剧团合作啊，到北大去演出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当时是有一什么样的契机来促成这件事儿的呢？ 这个嘛是我想是这样子，因为我本人。这两年对昆曲艺术比较关注，那么这个全国政协呢曾经组织了昆曲的这个艺术的专题的调研，我也参加了这个调研。那么通过调研以后呢，我们也给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些就是加强这个对昆曲艺术的扶持的这个建议，这个建议也被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吸取了我们这个建议。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就跟苏州昆剧团啊，跟白先勇先生有很多接触。那么我们就知道呢，这个白先勇先生花了几年的时间在帮助这个苏州昆剧院排了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引进北大校园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就开始策划这件事情啊，从去年就开始。那么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把青春版牡丹亭引进北大的校园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呢，就从这个保存啊，从扶持这个昆曲艺术来说，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昆曲艺术啊，它现在需要培养新一代的观众，因为他这个观众在减少，市场在缩小，那么大学生他的文化素质相对来讲比较高，那么其中有一部分人呢，他的文化修养也比较高，所以他对昆曲这样的我们叫做高雅艺术啊，或者叫古典艺术，他会比较有兴趣，如果我们在大学校园里头演，比如像《牡丹亭》，使他们接触到昆曲的艺术，那么这个产生了兴趣，那么将来他们毕业以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那么就可以为昆曲艺术啊争取更多的观众。从昆曲艺术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呢，就是从我们大学生本身的教育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些我们强调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艺术的教育。我们应该让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啊，应该更多的来直接的来接触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经典，就像牡丹亭，像昆曲啊这样的经典，使他们能够亲身的感受中国的文化传统啊，能够这个更加热爱我们的文化传统，继承和发展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那么我想无论是从抢救和保护昆曲艺术这一民族文化经典，从这个加强大学生这个素质教育，继承和发展北京大学这个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的这个优良传统等等方面来讲呢，应该说都是非常有重大意义的。 对， 我知道呢，这个叶朗先生呢是全国政协委员，确实为这个推动昆曲的发展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我知道咱们北大呢现在有一个京昆研究所。 对， 现在除了这个京昆研究所之外呢，好像还有一系列的一些研究所。 是，我是这样子，我们北京大学呢，你刚才提到了北大呢有个传统，那么北大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其中一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传统。那么这个传统呢，是从蔡元培先生开始的，蔡先生他就提倡美育，那么他自己在北大成立了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啊、音乐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等等啊，这样来推动艺术教育。那么在蔡先生这种提倡之下，那么北大呢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艺术教育，而且北大的重视艺术教育有一个特点，它是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艺术，同时呢是中西兼容、雅俗并包。我们的立足点是中国的文化，所以在历史上吧，你比如像古琴啊，当时章太炎先生推荐王兴奎先生到北大来教古琴，古琴教学，这是古琴教学第一次进入到大学课堂。那么后来呢，像吴梅先生他们哈、许志恒先生他们先后在北大这个讲那个昆曲，这也是昆曲艺术首次走进 大学的课堂，开了先河，开了先例。当时上海的报纸说这是破天荒的大事，就是说呢，北大有这个传统啊，重视中国的这个文化。那我们今天呢，实际上就要继承这个传统，所以我们就在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成立了京昆艺术研究所。当然，刚才你提到，不仅是我们还有书法艺术研究所啊，我们还有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研究所、戏剧艺术研究所，还有西来艺术研究所，我们中西兼容嘛， 非常全啊。确实说到这个北大的传统啊，昆曲以及这个古琴呢是最早进入北大课堂的，这可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说到呢，这次青春版的《牡丹亭》进入北大，就是意义非常的深刻啊。但是我想呢，这些意义呢，都是附着在就是我们北大的师生是否能够接受啊。那么今天正好，我们北大呢有两位同学也到场了，一位是温静雅，一位是王苏萌，而且这两位学生应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一位的是懂昆曲，另外一位呢是两眼一摸黑不懂，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呢是很有典型的意义。我想先问问懂的这个温静雅，你是懂昆曲的，多大就开始喜欢昆曲了？ 我喜欢昆曲的时间不是很长，是从中学开始的。 从中学就开始了。哎呦，这个昆曲啊，我觉得虽然说它被联合国呢评为是人类口述和非文化遗产啊，但是我想呢，很多的年轻人对这昆曲还不是说特别的了解。当时你是为昆曲的什么所迷住了？ 我开始是喜欢京剧，然后后来有一次在这个戏曲晚会上看到了昆曲，当时唱的是《长生殿》弹词《不提防》那一段，我当时就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余音绕梁，对，特别的美，听完之后挥之不去 啊。真是这个那说到这个昆曲和京剧，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哈。 对，有很大区别。 昆曲是又歌又舞，非常的美。 对，京剧其实也是，但是昆曲相比较来讲，那种节奏更加的和缓一些，品味也更高雅一些吧。 品味更高雅一些，所以你非常喜欢啊。那对于这次这个《牡丹亭》青春版的《牡丹亭》到咱们北大去演出，据你所了解，因为你在最基层啊，就你了解，就是你们北大的同学对于这场演出有没有什么期待呀？ 大家都特别特别的期待这场演出。从这个票房来讲就可以看出来，第一天的时候这个比较低价位的票就已经都被抢空了，排了很长很长的队，大家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大学生对高雅艺术的一种主动的一种追求。 那当然了，你是非常喜欢昆曲，当然是这个很自然对这次演出就特别期待啊。那下面我问这个王苏萌，你本身对昆曲就不是很了解，那对于这次演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首先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的这个名称啊，我就被那个青春版三个字吸引了。因为我觉得像青春版为什么叫青春版呢？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去对这个牡丹亭有所了解。实际上我自己连那个京剧和昆曲具体的都分不清楚，我只知道可能在我的印象中，可能昆曲的那种感觉可能要比昆剧稍微淡，京剧稍微淡一点。但是就是说那个，因为对那个青春版这三个字产生的兴趣吧，然后我就是看了一些有关的书，包括白先生撰写的一些书，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这之中反映出的那种，就是说那个对爱情的那种向往啊，包括就是说年轻人的那种，那种就是以前的那种年轻人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就是非常纯的那种青春的活力啊。我觉得对现在的大学生，就是面对日益多元的这种物质社会的这种多种的选择，包括不知道自己方向的大学生，对他们的爱情观是一种很好的洗礼。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我现在也没有票，因为我作为一个，就是说这次我也是作为一个义工吧，就是说也在 有机会能够观赏到啊， 所以说就是说我还是尽量能够去买一张票，好好去近距离的观赏一下。 对， 相信就是说我以后一定会爱上昆曲，喜欢上昆曲的。 这个通过这次呢，能够有一个机会近距离的接触昆曲啊， 对对对， 但是还不要过早的说，看完以后再说是否喜欢不喜欢，这还很难说啊。其实在刚才我听你说话的时候呢，有两点，一个是为这个牡丹亭的青春版前头这个冠的这个头所吸引， 青春版。另外呢，你刚才又说到去知道这个事儿以后，马上就翻白先生的书，看白先生的书。实际上这个昆曲的这个牡丹亭啊，它是昆曲当中很重头的一个戏，应该说如果白先生不参与的话，这个戏也是很重头的一个事儿。那你为什么就是说知道这个牡丹亭以后呢，马上翻白先生的书干嘛？这不是白先生创的这牡丹亭。 因为就是说白先生就这个事儿吧，写了好几本书。 嗯， 就是说那个作为一个一开始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的一些那个组织啊，包括那个一些我可能就是说很有幸的很早就接触到了这本书。 嗯， 然后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就是被可能就是说非我觉得那些图片什么的特别好看。 嗯， 我觉得可能跟那个传统的一些京剧，在我印象中的一些京剧一些昆曲的那种很简单的那种陈设包括布景不是很一样 啊。我明白了。 对对对， 其实刚才我特想挖你，就是说是不是趁是不是看着这个白先勇先生这个名人效应去这个对这个戏感兴趣的，好像还不是。因为白先勇先生曾经呢写 因为白先勇先生是一个小说家、 哦、 而我看这个书呢，白先勇这几本书都不是小说， 嗯， 是几本跟昆曲有关的书。 哎，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为了通过这个方面呢对这个戏有一定的了解，看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理解。 是 吧？ 是。 嗯嗯，好了，那么咱们说了半天是昆曲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人家是知道昆曲的，有些人不知道，那咱们让大家听一段好不好？咱们就听一段《懒画眉》。 心向海去。 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寻梦当中的第一段朗画眉，那这段唱呢就是咱们苏昆剧团的，也是这次到北大演出的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当中的演员演唱的，叫沈风英演唱的。那我想呢对于他的演唱呢，可能是这个昆曲迷们和一般的这个戏迷啊，可能对他有不同的一些反响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温静雅，你觉得唱怎么样？ 我觉得他唱的这个水平来讲，以他的年龄来说已经是不错了。 嗯，你知道他多大吗？ 20多岁嘛，25、2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演员。 25、26岁，你觉得他岁数不大吗？ 对啊，这已经是很小了。 已经很小了。梅兰芳这个时候已经是大角儿了。 这时代不一样，梅先生当初的时候每天都有戏演。 嗯嗯。 可是他们现在 这点，我说你说的非常对。一个演员呢，在舞台上的磨练是很重要的。 对。 嗯。好，看来你还是非常赞赏的啊。王苏萌怎么样？ 我觉得唱得很美。 嗯。 但是具体让我说出个一二三来，我可能在这里说不出来。 嗯嗯。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当时我据我了解吧，就是说现在有盘刻出来的可能是第一版的那个青春版牡丹亭，也就是在台北首演的那一版。 嗯嗯。 但是我还是很期待，我就作为普通观众吧，我很期待就是说这次来北大演的怎么样。 对对对，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客观。这是咱们这个白先生，这是第一场的时候的录音， 这是首演， 首演的时候， 在台北首演的，去年4月29号首演的时候录的现场录音。现在他们已经从台北演到苏州，演到香港、苏州、杭州、北京、上海、澳门，到北京来的时候应该是第11轮。所以他们的那个 有一个这个完善的过程啊。 对的， 也许可能第一场的听起来或多或少有些稚嫩，慢慢来讲呢，我觉得可能会更加成熟一些啊。而且我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像这样的唱，年轻人可能会能接受的，因为刚才我猛一听像流行歌曲，非常美，而且非常平易，不像是高高在上的那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先听这样的东西的话，对他们真是能够接触是非常有好处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这直播间呢真是非常的热闹啊。刚才呢这个各自呢都说了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观点，那下面呢我想请白先生呢来谈一谈啊，这次青春版的牡丹亭，您是亲自参与了这个改编啊，还有创作，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为什么冠以叫青春版？ 好的。我是这次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人，同时也是这个编剧小组的召集人。在编剧方面嘛，我们一共有4位，他们都是专家，汤显祖啊，这个牡丹亭专家。一位是华伟博士，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这个研究员。一位是张淑香博士，那他是台湾大学这个中文系的教授，他也是专门教牡丹亭的。还有一位是辛逸云教授，是台北艺术大学的教授。那么我们前后花了5个月的时间，把汤显祖原来的55则啊浓缩为27则。我们有个编改的原则，就是只删不改。 只删不改。 对的。这个我们是把这个汤显祖的这个剧浓缩为27则，3天晚上3本。上中下三本，因为汤显祖他这个是个牡丹亭是经典之作了。他的那个尤其是他那些唱段已经美到了极致了。 对。 不可以随便去跟动。 深入人心了。 对的。不可以随便去跟动他的字句了。只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剧情的这个磨合在这方面，还有场次的调动方面我们有所这个跟动。那我们只是案头文学本。完了以后我们还让两位老师傅张继清跟汪世宇一折一折去试过的。所以我们这个是个演出本，那不仅是一个文学本所以我花了5个月的时间慢慢的磨合定为这个一个我们找的苍生组的那个一个主题的情字 所以我们把第一本定为梦中情， 梦中情， 梦中情， 嗯， 第二本定为人鬼情，因为它是杜亮的鬼魂跟他这个刘梦梅的相恋啊， 嗯， 第三本他又回生了，所以成为人间情，所以在这一方面三本三个晚上啊，很不同的层次，在围绕着这个主题啊，我们在编成的。 嗯，其实已经是高度的浓缩了。 是， 虽然是三个晚上才能看完， 是 已经是高度浓缩了。 高度浓缩，三个晚上也要九个小时。 啊，要九个小时。 是。 嗯，这个上中下这种方式演出啊，在北京一些剧团演出啊，还是几乎没有过。你们是一个新的尝试。 啊，可以这么说啊， 嗯， 我们已经是这个浓缩的很相当的这个篇幅上面啊， 嗯， 像浓缩，可是我想原来的本子像明清时代是可能要演起来可能要一两个月才演完了， 嗯，整个才能看完。 对的啊，对的。 那我想呢，为什么咱们叫这个青春版呢？其实这青春版真是一个卖点。 是， 嗯， 我觉得青春版《牡丹亭》有三重意义。 嗯， 第一，我们叫青春版，我觉得青春两个字，本来这个汤显祖的那个《牡丹亭》，它就是一出歌颂青春、歌颂爱情、歌颂生命的这么一个剧，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传奇本子、汤显祖本子，它永远有青春的生命。 嗯嗯。 啊，第二个，我们希望借着这出戏经典大作，来训练一批青年演员，快点来接班，因为我觉得昆曲有传承的危机。现在第一线的老师傅们都60岁以上了，他们已经到退休的年龄，很快要把这个他们的一绝活传到年轻的演员身上，所以是用年轻的演员，他们也符合这个剧中人的这个身份。 嗯， 杜丽娘只有16岁，柳梦梅只有20岁， 嗯， 他们的形象啊，他们的形象我想比较符合剧中的人物。 嗯 啊，说青春版。第三个，我们针对的观众，我们希望大量的年轻观众来看我们这个戏，因为这个戏本来就是说的是它是歌颂爱情、歌颂青春的戏， 嗯， 啊，所以我觉得青春版要希望很多许多的青年观众符合。我们虽然是一个500年以上的古典戏曲，但是它是合乎21世纪的这个观众的审美观。 嗯 啊，我们希望做到这一点的。 嗯，是的，从这个剧中人物本身讲的就是一个青春故事。另外呢，这个演员呢也都是年轻一代的这个昆曲的不做的一些演员。另外这个观众呢可能吸引的更多的是一些年轻的观众，所以呢咱们就冠以青春版啊。非常好。嗯，那我想呢咱们连着3天演出，对于懂昆曲、喜欢昆曲的人，比如说咱们今天的这位温静雅来讲，那估计肯定能坐得住，是吧？3天算什么呀？一个月可能都能够看下来，因为你喜欢。但是对于不懂，甚至呢目前还不太接触的这个王苏芒来说，3天能坚持下来吗？ 那就得看一开始怎么样了。我觉得就是如果一开始的话能一下子把我吸引住的话，那我肯定会坐在那里看。 嗯， 因为我知道我们大讲堂它很舒服里面，所以不存在会累的这个状况 啊。 对，关键的看就是这个戏能不能一开始就吸引住， 哎，是否能够吸引你。 对， 对， 对， 嗯，所以这要谈到就是说你这个戏啊真的是精彩不精彩。提到精彩不精彩呢，实际上它是有一段这个演出经历的啊。这个白先生咱们说说，比如说去年咱们在21世纪的时候，那演出那真是爆满，是吧？ 嗯，是 盛况空前， 是盛况空前。嗯，那是1700个位置。 嗯， 3天都满了，第3天满到走廊上坐满了人， 哇！ 是这个完全是，而且是最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是60-70%是年轻观众， 年轻观众 也有，那时候就有北大、清大，传媒大学啊，尤其还有很多许多中央戏曲学院， 嗯嗯 的学生，大批的师生来看， 嗯嗯。 啊，那就是我们最需要的观众。 嗯， 他们来看这个戏，而且看了3天，看完了到晚上11点。 嗯， 那尤其到最后一晚的时候， 这个喝彩或拍手20分钟不肯走。 哦，最后就是谢幕20分钟 不肯， 观众都不肯走， 不肯走，我得出来3次谢幕。 嗯，哎呀，真是盛况空前呀、啊！ 是， 我们也希望这次在北京大学的青春版《牡丹亭》呢，依然有这样的效果。 我希望如此。 那在这里我特别想问问叶朗先生啊，你说这个昆曲啊，它确实是这个咱们文化保护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虽然如此呢，由于各种原因吧，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昆曲啊，接受起来确实有些困难，好像有些距离。那您觉得这个昆曲在咱们当代社会当中，它存在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吗？ 嗯，我想这样啊，这个昆曲呢，你是讲到存在的意义， 嗯， 我想这个第一呢，它因为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经典， 嗯， 它是里面有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传统的东西在里头，所以它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它自己的文化是它在世界上立足点，一个立足的点，如果没有你这个文化的话呢，你就不能立足了， 嗯， 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要保存它，我们现在有时候要抢救啊，要保存，要传承啊，等等，都是这个意思了哈、啊，要它保存下去，特别是要让我们的年轻啊，年轻一代，我们的大学生来接触它，来理解它，热爱它，那么这样子可以加深我们大学生的。我们叫民族文化的一种根基的意识， 嗯嗯 啊，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在特别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之下，来坚持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啊，中华文化的独特性， 嗯， 加强我们民族的我们经常现在讲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都非常重要的。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它有意义的。那么当然因为它是过去的东西嘛哈，今天来演出，我们当然还是要面向今天的观众，要使今天的观众能够接受，使我们今天的观众能够有兴趣啊。那么这个需要做一些工作啊。现在我们经常说按照原来的东西把它叫做原汁原味的，什么把它弄出来？这个原汁原味啊，这个概念是一个不太清楚的概念。这到底什么原汁原味？是汤显祖那个时候演出的呢，还是清代的时候演出的呢？啊，这白先生讲过这个问题啊，到底什么时候？那么我讲是这样子，我们当然要保持它原来的这个东西，它的最精彩的东西，它的精华，它的精神，啊，它的美。但是你还要面向今天的观众，你要引起今天观众的兴趣，因为这个。从美学上来讲，黑格尔有一句话是美是显现人看的， 嗯， 啊，你给今天的人看的，你要使今天的人有兴趣，今天的人喜欢他， 嗯嗯， 我希望我因为我还没有看这个青春版的我希望青春版的牡丹亭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经验，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都是讲我们现在节奏快了。啊，生活节奏非常快，京剧啊、昆曲啊，这节奏很慢，所以很多人认为京剧和昆曲应该送到博物馆去啊，因为它不能适应我们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但是如果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演出，能够吸引北大今天的大学生的兴趣啊，就像刚才讲的，如果说啊，这个就是20分钟来欢呼、来谢幕哈，怎么等等等等，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给我们提这个问题了。 嗯， 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认为是节奏很慢的一些古典艺术，为什么能够在节奏很快的现代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兴趣？嗯、 对，您把我的问题给问了。 这个是， 本来我特别想问您这个问题了。 是，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来研究的问题了。 没错， 就过去我们那种观念、啊，可能它有问题。 嗯 啊，需要我们重新来思考。 对，就刚才说的特别好啊，这个昆曲呢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经典啊，所以呢要这个不能放弃自己的民族的文化，所以它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啊。但是我曾经也跟一些这个昆曲专家们聊过，他们说现代社会啊，像昆曲这类的这个文化，它就注定它可能是小众群体欣赏的一个对象，它不可能是大众文化。您对此怎么？ 我想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欣赏昆曲啊，他要求有比较高的文学修养。不要说现在，就清代，当时清代有个很有名的戏剧， 戏剧家、戏剧理论家吧，叫李渔、李立翁啊，他很有名了。那么他自己是编剧，他也组织这个戏班子，当时叫戏班子，带了这个戏班子到处演出。他有很丰富的戏剧这个演出的表演的这个导演的这个经验。他写过一本书叫《闲情偶记》啊，《闲情偶记》里头有一部分是就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戏剧学和导演学的著作。 嗯， 那么当时他就批评那个汤显祖，他就汤显祖那个词儿啊太文雅了，嗯啊，鸟轻似飞来仙啊，谢天乐，他说我试问听这十个人里头到底有几个人听得懂这个话？ 对，真正 能理解有几个。他当时就批评这个东西，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演的话呢，你必须要打字幕。你如果不打字幕的话，你如果他没有读过这个汤显祖，你读过也不行啊。读过你也记不得，你要看字幕。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不可能在很广泛的，就像现在我们一些流行歌曲啊，这么广泛的来这个 接受它， 接受，啊，它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对， 对， 所以他这个是他的这个接受范围啊，有局限。所以正因为如此，所以昆曲我觉得首先应该在大学里头推广，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学生他文化修养比较高。 哎呀，受益匪浅。所以听了您这一番话，我想这个昆曲或者说戏曲的从业者心里应该平和了。所以不要求那种怎么怎么样，它是不大可能的。那刚才我又提到，就是去年咱们在北京演出啊，这么的轰动，而且这个青春版呢，据说在别的地方，在台北啊什么演出都特别的轰动，但是呢，又有人说这昆曲呢，很多年轻人又接受不了。您说这种轰动和所谓的接受不了，你说这种反差也真是太大了。你说这种所谓的受欢迎是偶然的吗？您想过吗，白先生？ 我想过的啊，我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经过这个两岸四地都演过了，演了四轮， 对 啊，那么不同的那个文化生态长大的青年，台北、香港、澳门、苏州、杭州、北京、上海，多么不同的，他们的那个反应，我每场都看的，他们的反应我感受到说，一样的狂热。我想中间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他们的共同的华人的文化意识勾动了华人文化意识的 DNA，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如果光是说是靠一个爱情故事，我说现在的青年天天看电影电视也有的是。是啊，我觉得这个昆曲它的那个 魅力， 它的舞蹈、音乐啊、文学、美术啊，各种的美，是这个美把他们这个感动了。我想这个美，而且是纯粹中国式的，而且是非常这个古典的，但是我们这次做的时候也有把这个很谨慎的把现代的元素 融进去了 啊，让现代的观众又能够接受的古典的美在台上面，我想这个都是原因。而刚刚说的，有人常常问我说，现在是一世代的青年，怎么这么缓慢的？我说围棋是一世代，所以在昆曲里边谈恋爱眉来眼去20分钟，他们看得更过瘾。 看够了。 是的。 那其实刚才呢，这个在北京啊，在中国昆曲院也挺多的，像北京呢他们也经常搞一些演出，但是真没有就是像您牵头的这个昆曲青春版这个牡丹亭这么的轰动。那会不会有人也会说有您的名人效应啊？ 我想是这样子。那当然，我这个因为是我除了做制作，而且我呢，也开头就是做好多大学去演讲，做一番解说啊。我想有许多我的读者，我想来这么说捧场吧，来先看我说。可是这是个9个钟头的戏，如果戏的本身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可能他看第一天第二天就不来了。 对对对， 所以他能够做3天，那就靠戏的本身。 对，还是戏的本身能够吸引他，这是最重要的。 昆曲的艺术，昆曲的艺术真正的美让他们看到。 对， 我这个要紧。 那白先生，我知道您的这个研究昆曲已经有20多年了。哦，您这个大家知道您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剧作家啊，这个作家，但是还真好多人不知道您对于昆曲这么的迷恋。 我想昆曲也是我的一种爱好吧。 嗯、 啊，爱好的确我在海外嘛，这个推展昆曲，我想也有很多年了，是十几二十年了啊。那么这一次算是真正做制作的这么大的一个戏， 所以有人说您是昆曲终身的义工， 可以 对您的一个褒奖了。 我想叶朗教授也是昆曲义工， 是吧？哦，叶朗教授也是特别喜欢这昆曲。 我喜欢 啊，特别喜欢 这个、我也那个想尽力的哈，做一点努力来推动这个就是昆曲的这个发展保护吧，是吧？使它能够被更多的人所喜爱。刚才讲嘛，它的范围比较小，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拓宽它的范围，这个还是可以做的。我们不可能说就像那个流行歌曲演唱会啊，全世界几百万几千万人同时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逐渐扩大它的范围。那就是刚才讲的嘛，你过去人家很多人不知道，你演出以后，比如牡丹亭，如果这个青春版牡丹亭将来在所有大学的校园里头都能够演出，这个观众慢慢就扩大了， 对， 大家都知道了，这个 就带动起来了。 对，我觉得很重要，要让我们的大学生，让我们的年轻一代知道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的经典，西方人一讲就莎士比亚嘛，是吧？我们为什么不人人都应该知道汤显祖啊、牡丹亭啊，是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一方面要这个敞开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东西，同时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民族文化也不能够放弃。 对，这个是对的。对， 那我想呢，这个温静雅啊，你是属于这个懂昆曲的，在你们学生当中还是有点优势的。你这个对昆曲发展什么的，你对这次演出你做了点什么事儿？ 是这样，我本身是北京大学京剧昆曲研究协会的。作为一个学生社团，我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关注，而且是深入其中。比如说像白先生这次到北大来做这个讲座，就是京昆社来做合办的。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事情还都是非常热心，因为作为学生来讲，能够看到一场这么精美的一场演出，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是送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非常的感激，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咱们到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堂去，纪念讲堂去演出啊，很多高水平的一些剧团都去演出过，应该说中外的一些经典你们都几乎了解，都看过。那为什么对这次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这么的期待呢？ 这是我们民族最美的艺术，这是一个精华。我觉得这是大学生对这个这么一种成熟的文化的一种崇拜。对，我们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崇拜的。 是的啊，我们也真是希望这次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在咱们北大的这次演出呢，仍然呢，这个非常的成功，引起各方面的轰动啊。希望这次能够带动呢大家对于昆曲的再度的关注。实际上前些时候呢，联合国评为这个把昆曲呢评为人类口述和非文化遗产的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大家就曾经一度对于这个昆曲特别关注了，而且国家呢也是特别的扶持，应该说对于昆曲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那我想这次演出呢，咱们从4月8号开始要演出多长时间？ 4月8号、9号、10号演地在北大演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就移到北师大。 到北师大 啊，到北师大啊哈。那么再下来就是南开大学。那么再往下来，下个月我们就会到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这我想这一轮下来，这是我们首轮这个各个校园巡回啊。希望下来以后，我想对于大学培养一些大学的观众。 那我想这也是您从北大到十多所这个名校到百所高校将昆曲进行到底的一个举措了。 希望如此。这是我们刚刚启动第一站呢。 那我想呢，您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这个昆曲艺术上了吧？ 我大部分时间放在上面，我是希望，我想做了一个某个阶段，需要有人来接手。 我想在您的带动下呢，会很多人都开始关注昆曲的。 是。 哎呀，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没有几分钟了。那么最后，我想让每位朋友咱们再说几句啊，没只能有一句的时间了，看谁先说。 对这次活动或者说自己有什么想法，要这位这个女学生啊来说一说吧。 作为大学生，我们热爱现代，我们热爱快节奏的生活，更热爱古典，更热爱我们民族的艺术。 好，我们非常感谢温静雅同学。那下面这个王苏萌， 希望青春版牡丹亭能让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找回在这个多元的复杂的社会中很久已经失去的那种内心的平静。希望那种对爱情的那种生死的不渝，那种将情感作为人生最高价值的那种那么一种态度能够重新被我们拾起来。希望我们的未来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去追求一些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东西。 说的挺大的啊，反正我是希望通过这次青春版的牡丹亭你能够喜欢上昆曲，好吗？叶朗先生。 我想哈，从世界范围来看哈，这个保存和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经典和文化传统，这都是一些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的一种历史责任。我想我们的大学应该提高这方面的自觉性。 好，谢谢。白先生。 我想这是北大演出，我想北大的学生以及其他高校学生会重新的来亲近我们自己传统文化，重新的来发掘我们自己古典的美。 好，非常感谢呢今天白先勇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叶朗先生，还有我们两位北大的同学王苏萌和温静雅两位。好，同时我们也一起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再次的祝愿这次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北大的演出能够圆满成功。 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次展演当中的两个片段。先请听《狮吼记·贵池》，这是昆曲舞台上经常上演的一出喜剧，以剧情幽默著称。故事说的是书生陈继常的妻子名唤柳氏，他把陈继常看管得很厉害。一天，陈继常应苏东坡的邀请去西湖游玩，旁边有歌妓陪伴。柳氏听说以后，把陈继常罚跪在花园里的水池边。谁知道苏东坡又恰巧来访，对陈继常的惧内行为大不以为然，想去和柳氏理论理论。正在这个时候，柳氏呼唤陈继常，问是谁来了。苏东坡听到声音吓了一大跳，说柳氏的声音怎么像狮子吼叫一般。这就是《狮吼记》这出戏名字的来由。在这出戏当中，扮演陈继常的汪世瑜是浙江京昆艺术剧院的院长，有昆曲舞台上第一金生的美誉。他是已故名家周传英的学生。周传英呢，在昆曲界以扇子、铃子和学子的表演而著称。汪世瑜继承并发扬了周传英的表演特点，又吸收了于振飞在唱念上的风格，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昆曲小生。扮演柳氏的王凤梅是浙江昆剧团在当家旦角沈世华调到北京中国戏曲学院之后涌现出来的。从这场戏的演出来看，王凤梅已经完全担当起了剧院的重任，无论是唱念和表演都有相当的功力。扮演苏东坡的张世征也是浙江昆曲界世子辈的老演员了。《 是准备立账与他算账，待我还他钱来。阿臣，哎呦，气死我也！阿臣郎，快来！ 鬼呀。鬼是被人的本尊啊。 鬼呀、 哦、娘子，鬼是鬼的，这对娘子把大门闭了，恐有人看见门，不好意思的哟。 哦，要闭大门。 是啊，闭了门就鬼 不是 鬼。 倒也说得自在。 耶，心中很 娘，但是很无母。 真该娘子家 很难母， 自我自己不成才。 嗯， 不是哈？ 是啊， 不长进。李瑞娘子们，那么生气哟！ 亏你秀也不秀，鬼在吹笛，你这棍姐姐姑姑。你在那里敲是不打紧的，他被娘子听见了，知道我再次告诉别人了呀。你我都一般人 令我吃茶，我是鬼在其边，令我闭嘴偏傻。嗯，我错。 太太， 怎么你太太 一叫出来，李太太都叫不应了。待母爱去神道吧。喂，神道啊，神道，快来大举我陈朝娘。翻身命转着回天仙来大举。 九弟弟圣道在一层、 古英圣道，古英圣道，古英圣道， 哇、 啊啊、呀呀呀，谢谢谢谢，不带通报，仅是圣家的内事，真正的岂有此理。 说来通报，只怕你的膝盖儿是跪得越发的疼了啊！ 跪的是我与足下护盖差待， 衣冠不正，尚属朋友之功。陶渊明不为欧斗米折腰，至今又有深情。你既为男子，甘心吃心服人？ 我是甘吃心，与老兄身不相干。 相识间哪有你这样俗套的男子？ 跪在此。 这是哪个的声音啊？方向， 哦哟，有如山后也不安哈哈哈哈。东夷没有懂啊， 你方才与哪个讲话？ 苏学士在外。 哦，我正要见他，全体放你请啊、 哦、是是是，多谢娘子， 请进来、啊、 好，请进来啊， 子敬兄弟， 恭喜 恭喜！ 喜从何来呀？ 莫莫莫，发发两万！须得翠笑，放下香气。 嗯，我正要去见他。 慢慢啊，居然以礼而待之若 这公子， 随我来。啊，娘子，子子兄进来了。 啊，尊上， 大臣， 子子兄请坐， 有坐。 啊，娘子，来来来，请上座。 不知你。 他小心了啊， 此会有些坐不乖的。 请坐。 有坐。 啊，苏大人倒是有何贵干？ 哦，小官有言奉告。 请教。 啊，尊嫂。十分贵房之内，何其为是？ 子子兄， 常 有无罪， 而你请常官请便，岂恐夫妻不服，父也不服？ 什么 十分伤风败俗 之事？ 不可啊，不可！ 啊，苏大人， 尊嫂， 奴家随喜去看。 啊、奴家娘子她离开家了， 自古夫妻之道， 将 尽之 弊。 原是他不敬不 通知， 不管父母也不负，只愿父纲无知，今世我丈夫 定真言。 你来哟。 就是。 公孙厉害与我 何如何？ 没小官，你有谁担起起来没有？ 请回吧。 待我这次再将他击杀。 这是什么？ 他虽阻止我，不是当杀的呀。我不妨，你去放大了灯。 我放大了灯， 有我在此啊！ 有你在此， 有我在此。 哎呀，这是什么？ 你不可连累我啊！ 我 不会连累你的。 好。不连累我的， 不会连累你的。 我放大了灯， 放大了灯， 有你在此， 有我在此。 好啊， 随我来， 随我来。 啊，娘子， 带我 来将他 救进来。 啊，春嫂，几场惊涛。 你出来 听众朋友，刚才是汪世瑜、王凤梅等演唱的《狮吼记·贵池》。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